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15集，云建威叫了辆车，在路边等了一会儿，才等到车缓缓开来。他一时兴起跑出门，袜子也忘记穿，踩着双软皮鞋就出来了。这会儿脚踝冻得泛青，云建威却浑然不觉冷。他好久没有这样胆大妄为，从前不是被他爸叮嘱，就是被他哥守着门禁送回家，他仍是小孩心性。望着车窗外夜色浓重下的异国房屋建筑和空旷的街道，仿佛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魔法世界探险，终点是他心心念念的恋人。车抵达旅馆门口，旅馆的大门关闭，好在没锁。云建威轻手轻脚推门进去，前头虽然亮着灯，却没人，想来是休息了。云建威做贼似的溜上楼，找到齐峰住的房间号，拿出手机给齐峰打电话。房门打开的时候，齐峰的表情看起来还有些不敢相信。云建威黏过去抱着他，被齐峰一手拖起来，关门上锁。齐峰把他放在床上。 怎么不叫我去接你？ 半跪下来脱掉他的皮鞋，握住他冰冷的脚踝。 这么晚一个人跑过来，太危险了。 云建威缩缩脖子，倒在床上抱住枕头。 给你个惊喜吗？ 齐峰拿他没办法，去浴室用热水泡了毛巾，拧干出来给他捂脚。云建威脱了棉袄，齐峰看他里面竟然只穿着睡衣睡裤，简直无可奈何。云建威爬起来关了灯，拽齐峰的胳膊。 我想和你一起睡觉。 齐峰拉起被子把两人都盖好，捂住他凉凉的手脚。云建威紧紧贴在齐峰怀里，齐峰抱着他。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 知道了。 晚上一个人出门很危险，有什么事就和我打电话，不要自己乱跑。 他的怀抱温暖微热，云建威舒服的都要睡着了，哼唧道： 好好好，以后都给你打电话。 齐峰无奈叹息，见他弟闭着眼乖乖窝在自己胸口，低头吻了吻云建威的额头，把人再搂紧些，生怕他弟又冒出什么奇思妙想往他看不见的地方跑了。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云建威从美梦中醒来。齐峰的体温高，身体健康结实，房里又有暖气，被子大半都裹在云建威身上。云建威伸出纤瘦白净的胳膊搂齐峰的脖子，拖长嗓音甜甜的叫哥哥，人还没全醒就往齐峰身上拱。一早天还没亮透，两人身上已摩挲的热烫出汗。齐峰热得掀开被子，把乱动的人按到身下。云建威哎一声笑出来，而后渐渐小声喘息。温暖柔软的床上，云建威快要融化在齐峰的嘴里。齐峰仔细吻过他的全身，埋手在细嫩的颈间。云建威敏感地翻起背，后背落下炙热温柔的吻，呻吟的声音都变了调。云建威浑身发软，蜷在床里，又舒服地睡着。没睡多久就被齐峰抱起来吃早餐，他醒了不安生，缠着齐峰要他哥亲亲抱抱。齐峰半哄半喂让他吃完早餐，中途被占了不少便宜。云建威仿佛彻底得了趣，头一遭感受到真正亲密接触的快乐，上瘾般要个没完。他不想出门玩，之前做好的旅游攻略扔到九霄云外， 只想随时随地和他哥黏在一起，他很快就不满足于亲吻，坐在齐峰身上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秘密房间里。勾引起他哥来无所不用其极，在齐峰的脖子和肩膀留下数个不客气的牙印儿。齐峰捉住他弟的手，把人抱进怀里，声音哑得不像样， 别乱摸， 我想要， 你会痛，慢慢来， 我不会。 日升日落，晨昏不醒，爱与欲触碰燃烧的感觉如滴如焰，叫年轻的身体一口都不肯放下。云建威浑身被附上齐风的气息，被揉捏亲吻的软成一滩水，无限依恋地纠缠他耐心年长的恋人，对时间的感官被抛却，他得偿所爱，如在梦境的花园中跳舞，天地交错倒悬，光影如幻似电，他身体诚实的追寻快感，神魂颠倒的哭泣，空虚的仍不满足，他不在乎痛，但他是如此被珍重地捧在手心，像王座上披袍侍寝的小王子接受诸方朝拜，不可有一处伤痕，一丝脏污。他严谨古板的守护者不许他受到任何伤害。齐峰回国那天，云建威帮他哥一起收拾行李，云建威刚和他哥在一起没两天，两人就要分开了，一分开还是三个多月，齐峰走到哪儿，云建威就跟到哪儿，一路黏到机场。云建威在闸口送齐峰，考拉抱树般抱着齐峰，可怜望着他， 哥哥回去以后要记得每天跟我打电话。 齐峰看不得他这种眼神，就怕再多看一眼自己就得留在英国了。他摸摸云建威的头发，叮嘱道， 不要总是吃外卖和快餐。 之前齐峰来他宿舍的时候特地检查过厨房冰箱，云建威在冰箱里放的几乎全是酸奶、水果和零食，橱柜里也都是快餐，他都好些天没自己做饭了。 知道啦。 晚上一定不能再一个人出门。 好好好。 英国风大，要注意保暖，多穿衣服。 哥。 云建威拖长声音，埋在齐峰怀里。 你都不说想我。 我等你回来。 齐峰坐上了回国的飞机，云建威一个人回到学校，进宿舍关上门，往床上一躺，他拿起手机点进置顶群打字， 我哥回国了，流泪， 开始异国恋。 爸，能找到峰哥这样的学神做男朋友，你何德何能啊。 哎，我是哪里不优秀吗？ 什么时候带家属来日本玩啊？我可能要留在东京工作了啊。 恭喜，不过我分手了，目前没家属。 又分了？好的不学，学正好。 我早就改邪归正了。 群里聊得热闹，云建威把手机放到一边，翻个身叹气。嗯，